懒虫历险记。有个孩子叫小胖，爱吃爱睡，就是不爱劳动。妈妈叫他：“小胖，小胖，快起来！”“ 不，我还想睡呢。” 小胖翻了个身，又睡着了。这可把妈妈急坏了，一把拖他起来：“ 妈妈快要上班去了，你也该上幼儿园了，快自己穿好衣服。”“ 不，我不穿。”“ 自己洗脸。”“ 不，我不洗。”“ 真懒真懒，你还赶不上咱们家的小花猫呢。” 妈妈拿着毛巾来追小胖，小胖一撒腿从家里跑出去了。小胖跑呀跑，碰见一只小虫子，圆头圆脑的，怪好玩。“ 虫子虫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呀？” 虫子抬头一看，这个小胖呀，光着膀子，脸上黑乎乎的，真脏。“ 你先说你叫什么名字，你上哪儿去？”“ 我叫小胖，妈妈叫我自己穿衣服，自己洗脸，我可不愿意，就跑出来了。” 虫子一听乐了：“ 对呀对呀，自己穿衣服自己洗脸多累呀。 我叫小懒虫，住在懒虫国， 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不穿衣服不洗脸，什么也不干。小胖，你到我们懒虫国去吧。” 小胖真的跟了小懒虫到懒虫国去了。懒虫国里有千千万万只虫子，样子跟小懒虫差不多。他们看见那只小懒虫在前面带路，小胖在后面跟着，一起叫起来：“ 大懒虫来了，大懒虫来了。” 小胖糊涂起来了，悄悄地问那只小懒虫：“ 咦，你不是说你叫小懒虫吗？他们怎么叫你大懒虫呀？” 那只小懒虫说：“ 哪是叫我呀，是叫你呢。你个子那么大，不是大懒虫吗？你就做我们懒虫国的国王吧。” 小胖当了懒虫国的国王，整天吃了睡，睡了又吃，身子越来越胖了。他不洗脸，也不洗澡，又脏又臭，苍蝇还当他是个臭鸭蛋呢，在他身上乱爬，爬得他痒痒的，一会儿蚊子也来了，在他身上乱叮，叮得他哇哇叫。小胖这一叫可不得了，给两只老鼠听见了。灰老鼠说：“ 咱们把这只大懒虫拖回去。” 黑老鼠说：“咱们把这只大懒虫送给老鼠大王。” 说着，灰老鼠抱住小胖往地上一躺，黑老鼠咬住灰老鼠的尾巴，就往老鼠洞里拖。 小胖太胖，洞口太小，怎么也拖不进去。 黑老鼠就让灰老鼠看住小胖，自己钻到洞里去，把老鼠大王请了出来。“ 大王大王，您瞧这大懒虫长得多肥，我们拖回来送给您的。” 老鼠大王说：“这只大懒虫够咱们全体老鼠吃一顿了。” 就叫黑老鼠吹起喇叭， 嘟嘟哒，嘟嘟哒。 灰老鼠在一边大喊大叫：“ 注意了注意了，全体老鼠都上这儿来，来吃大懒虫。” 一会儿老鼠们排着队来了，把小胖团团围住，一个个张着嘴，露出尖尖的牙齿，吓得小胖大叫：“ 救命救命。”“咪咪咪咪咪咪。”“ 谁来了？”“小胖家的小花猫来了。”小花猫听见小胖叫救命，呼啦一下钻出来，一口咬住老鼠大王，别的老鼠都给吓跑了，小胖得救了。 小花猫说：“小胖小胖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？咦，你长得这么胖，又脏又臭，快去洗个澡，要不妈妈怎么认得你呀？” 小花猫带着小胖离开了懒虫国，回家了。小胖的妈妈在家正着急呢， 小胖到底上哪儿去了？妈妈想着想着，伤心地哭起来。突然看见小花猫带着小胖回来了，他高兴地笑了。打这以后，小胖再也不当懒虫了，他每天清早起来自己穿好衣服，然后洗脸刷牙，还帮妈妈扫地倒垃圾呢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